Thank you. Thank you.

是风雨，乱世雪。 天的华夏神韵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。